健康，会一直坚持下去。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侯盼和众多志愿者一同倡议社区居民选择3510的出行方式，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出一份力。他坚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践行绿色出行，就能让我们的家天更蓝，水更绿，人更美。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周五，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是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今天的视频了。 没错，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五下午我们是同步开启视频直播的哈。朋友们，除了听听 FM 的直播间可以看视频之外呢，如果您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你笑什么？ 你怎么老眨眼睛呢？今天 你今天不是难得有视频直播吗？不得给大家眨巴眨巴眼睛，心灵交流一下。 开始曲一响，美哲就开始跟那嚷嚷：“我眯眼睛了。 ”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左眼还眯着呢。 基本上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 哎， 当然这不重要哈， 是吧？ 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啊，您也可以后台留言互动。 对对对。 如果您待会儿看视频的时候觉得我老对您 wink， 你知道什么叫 wink 吗？ 不懂。 就是一个眼睁一个眼闭。 哦。 有一俗称叫媚眼儿。我不是故意的，您现在左眼还眯着呢。 是是是。知道你是眼睛迷了啊，不知道以为天天练射击呢。 啊，那倒也是，是吧？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带货这两年特别的火，随之而来的个别的直播间哈，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消费陷阱。前两天呢，王先生在某主播的直播间里边买了一部iPhone 14 Pro Max， 哟，新手机呀、啊！ 哎呀， 今年新款， 这款手机好像我今儿也看见了，还看了一下灵动岛，终于明白什么是灵动岛了。 对，今年他们出的一个新科技亮点哈。 哎、 但你知道关键是什么呀、这手机据说预售期挺长的， 是吧？ 你比如说，你9月底下单，差不多这点才能送到。 哎、怪不得呢，9月底的时候就开始说天天嚷嚷没钱了。王先生说呀，我经常看到一些主播在直播间里边推销手机，价格也比官网上优惠一些，说是回馈粉丝，于是呢就相信了他。手机交易的过程啊，不是在直播间的购物平台下单，而是主播给了他一付款码，他从这个支付宝扫码付款并注明收货地址之后，满心欢喜的等待着新手机的到来。到货之后，王先生打开快递的那一瞬间就傻眼了。 有不喜欢灵动岛啊？ 花了10000多块钱买来的是一台模型机。 模型机， 哎，整天 hello 你好，剩下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我跟你说，我那 hello 你好比那模型机还强点儿。 哎呀， 你要真模型机，那就是一砖头嘛， 根本就没法使。哎，王先生说、哎、说我再联系这个主播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我找了这个直播平台，但是呢因为交易啊不是在平台上进行的，这平台也没办法受理，他不是弄了一个什么二维码吗？感觉遭遇诈骗的王先生立刻报了警，好在警方联系上这个主播，帮王先生追回来了买手机的钱。无独有偶，郑女士在某主播的直播间参与福袋抽奖的活动也中了套路，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她抽中了大奖，奖品是一部苹果手机，结果他收到的快递里边装的是5双20块钱的袜子。 不是，咱这节目上的还带连续剧的是吗？ 上午说了20块钱的袜子。 说了 呀，说我花一双，我买一双袜子20，李凯老师买双袜子9.9元还包邮。 是啊， 我们俩这生活品质不太一样嘛。 哎，关键的问题，你上人家本来说的是中手机，来了五双袜子。郑女士赶紧联系这个店铺客服，客服说是仓库发货呀，没检查好，会为她进行补发。 问题这也太离谱了。 哎，第二个快递马上收到了，郑女士打开之后哭笑不得，说确实哈，苹果手机， 嗯， 但是里边这台苹果手机呢，首先是一二手的 啊，旧货， 旧手、啊。关键的问题，现在主流的机型叫 iPhone 14， 嗯， 他收到的这是 iPhone 4， 差了时代，是吧？是这意思吧 ？iPhone 4我都记不得长什么样了。 iPhone 4可能用 iPhone 4那会儿，我还上大学呢吧？ 啊， 反正时间它也比较久一些。 哎呀， 但甭管怎么说啊，我觉得他那 iPhone 4既然收了。就好好留着。 什么好？还有 这都能当古董呢。 还有更麻烦的 啊， 还是个有锁板。 有锁板 解不开锁 啊，也是一板砖合着。 哎呦，这郑女士说，主播在直播间里边分明展示的是 iPhone 14，到我这儿怎么就变成了 iPhone 4，差了一个一呢？ 嗯， 直播间挂的福袋参考价格是4999块钱，可是客服给的解释却说，直播间说是送苹果手机一台哈、啊，具体送什么型号我这边不清楚，以您收到的为准。目前郑女士已经向平台投诉了， 那真得好好说道、 啊、 说道。 哎呀，在此呢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直播间里边打折促销的诱惑，您得擦亮双眼，甄别低价是真优惠还是假套路，千万不能盲目跟风购买，更不要通过私下交易的方式给个二维码您就付款，避免出现资金的损失。 哎，也提醒朋友们，电商购物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如果您最近在盯一些直播间购物的话，咱千万要擦亮眼睛啊！ 哎、 下单之前要谨慎，尽量选择一些有品牌保证的大店、大主播、 嗯， 相对来说靠谱一些。 你看， 咱千万别人财两空，是不是？ 我们俩就是不卖货。啊，我们这直播间最大的好处就是听声看影、 嗯、 聊天。 哎，诚信经营，未来有机会的话，今天有视频直播嘛， 对对对对， 大家确实可以听声看影、 哎、 您可以下 还聊天嘛。 哎，还能聊天、 嗯、 这个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来聊聊您家墙上的装饰品。 嗯， 哎，现在你说家里边挂个画啊，挂幅字儿啊、 哎、 挂个照片啊， 挂个工艺品呢、啊、 哎，这些都是很多人家在装饰自己房间当中的一些小心思。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墙上有什么样的装饰品，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美哲，您那38层墙上挂什么了？ 我哪来38层？我差点就顺着说了啊！我们家墙上就是我准备未来买一个就是木质的、 啊、 带小洞洞的那种装饰板、 嗯、 那个板子上其实你可以比较随意的给它挂一些东西、 嗯、 扎一些东西、 嗯、 贴一些东西，算是一个 DIY 的小木板， 可以上面自己创意 啊，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它有一个木板上面有好多小窟窿、 嗯、 那窟窿能塞东西、 哎、这是一种想法。 塞袜子， 您家把袜子放墙上啊？有一个朋友来做客，一看满墙的袜子， 那五颜六色的袜子其实也挺好，20块钱一双的 啊。李凯老师那9.9块包邮的，确实可以摆一墙，是吧？反正这 像第二个， 我想拼个拼图， 嗯、啊， 然后把它装裱起来， 哎，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花色图案，是不是也挺好？ 哎、就是过去不是特别流行拼图吗？ 是啊，你这拼图、 啊、 你拼完了之后， 来个9999块 啊，那太难了。我可能拼最多也就一千家，1000多块吧。 哎呀， 这9999块得多大个啊！这拼 要不迷眼睛才怪、 哎。我确实现在左眼还没好呢。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家墙上的装饰品啊。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把您家的一些装饰品的小心思，包括一些漂亮的装饰品，也可以发图片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哈、啊。期待着您和我们保持互动。 11月1号前两天的时候啊。中午12点多，这不饭点儿吗？顺义区胜利街道逸宾北区2号楼王先生家的门铃啊，准时响起来了。 嗯， 叮铃铃，叮铃铃，不用看就知道是送餐的小姑娘来了。从10月底啊，社区便民餐厅重新开张，年过八旬的王先生 王老爷子哈，终于吃上了满意的午餐。他说这下啊，我和老伴儿不用再发愁每天吃什么了，人家送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前几天呢，要说王先生刚刚做完心脏搭桥的手术出院，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一些，但是他的老伴儿呢，腰部有一些旧伤，行动也不太方便，老两口啊也没有子女在身边，所以吃饭对咱们来说顺其自然的一件事儿，也就成了老两口非常困扰的一个难题。这个王先生说啊，我们家住在四层，又没电梯，每天别说做饭了，光买菜你得下楼吧，你得上楼吧，太费劲了。偶然间呢，他听说关闭了两年多的社区便民餐厅重张开业，王先生赶紧过来瞅了瞅，当听说可以提前订餐，而且由人家工作人员免费送上门之后，王先生没有犹豫，果断地下了订单。王先生说啊，每天给我们的菜呢都是三道菜一道汤，菜品也不重样，而且送上门还是热气腾腾的，我和老伴儿能吃个热乎饭特别的高兴。记者在现场看到啊，便民餐厅就在社区一号楼和二号楼之间，这个面积呢200多平方米。据宜宾北区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颖介绍说，他们这社区一共有22栋楼，其中老年人占比还是比较高的，超过了30%，也就是1/3的朋友啊都是老年人。早在前两年，社区也注意到了老人有一些吃饭不方便的问题。现在呢，便民餐厅的所在地原本您猜是一个什么设施？ 干嘛的呀？ 是一个自行车棚。 哦， 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可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比较少了，家里有自行车的呢也少一些了，居民停车的需求不大，这车棚啊慢慢就闲置荒废了。 每个小区不一样。 哎，你这个那怎么办呀？你不能一直闲置资源呀。在充分征集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社区就决定把车棚咱改造改造。大家不是有用餐需求吗？咱就改个便民餐厅好不好？这两年啊，因为疫情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吧，其实便民餐厅的经营呢也不是特别顺利。在合约到期之后，经营者撤离，餐厅也就被迫关门停业了。在此期间，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向社区、向咱们市民热线都反映过这个情况，就希望啊，社区能不能继续提供场地，委托个第三方公司来运营一下，总之能不能把我们的便民餐厅给恢复一下，解决老年人就餐难的问题。社区啊，有很多老人他是独居，没有子女，也不会用手机点餐，还有的老年人身体这个不太好，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出门吃饭也不是非常的现实。刘颖说，了解到老人的诉求之后，社区马上就开始着手便民餐厅重新开张的各项工作。你知道啊，这咱们的朋友都非常对价格敏感呀，你开这个便民餐厅，那性价比一定要高，是不是？ 其实就你对价格敏感，你该敏感的时候不敏感，不敏感的时候吧，还真挺豪放的。 这不是啊，你我啊，那我们是便民餐厅，你卖给老年人的菜，你能卖多贵呀？ 对， 不能太黑心，是不是？ 经济实惠， 哎，物美价廉，吃得热乎、干净、放心，最好再美味，价格也合适，这不是一举多得吗？刘颖说，他们通过多方比价，最终就确定了一家新的运营企业。社区免费提供原先的场地，也就是那个自行车棚，运营的企业呢也给出了承诺。他说啊，我们会以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的价格来服务社区的居民朋友，而且还有一些小福利呢。 比如呢？ 你比如说刚做完手术行动不便的朋友，或者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就免费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免费的， 不用您跑下楼去拿饭了哈。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啊，也赶上了一对老夫妻前来餐厅咨询。这老夫妇说，我们遛弯的时候看到这餐厅重开了，就过来看看，今天啊我们打算先在这儿尝尝鲜。只见老两口点了几道小菜啊，3份小碗菜，2份粥，他们对饭菜的质量也是表示称赞呀，说感觉还挺不错的，以后会常来，毕竟啊自己买菜做饭有点麻烦，而且这不是马上就要入冬了吗？你刮大风下大雪的时候出门也不方便， 是 吃现成的多省心呢。老人们也对便民餐厅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什么期待？ 说啊，这真是开到我们心坎里了，希望尽快推出早餐。 哎，你知道这个早餐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那 早餐呢，你最好能丰富一些哈，什么油条、包子、豆浆最好都有。当然我们最大的心愿啊，也是希望这餐厅能够一直运营下去。 我怎么觉得这早餐是你夹带私货呢？ 人家真的是希望推出早餐， 是吧？ 嗯，你看现在不是一般是提供正餐吗？哈、 对对对。 这早上呢，很多朋友家里就不开火。 嗯， 咱要是送餐上门， 哎、 或者自己去取一下， 是 吃热乎的， 真好啊！其实很多老年人有这样的服务，别太贵，然后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日三餐的需求，就真的挺好，不见得吃多么复杂的东西，关键在于方便，而且这个就是真的是吃热乎的， 哎、 对吧？ 干净。卫生，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墙上的装饰品。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你乐什么？ 我看到金豆妈人发这张图，说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们家闺女的杰作 啊。我也看见了， 看各种小贴纸贴了一面墙，这应该是贴到柜子上了是吗？ 我先说您这个就真不错 啊。 我回家之后，我的家居服务上全是我们家闺女贴的这种小贴纸。 哎，我觉得小女儿没给你在手指头上给你贴几个美甲， 那个就 然后给你绑几个小辫儿，我觉得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 她让我给她贴了小美甲、 哦、 啊，然后呢，她拿一小贴画就杵着就来了，给你身上贴几个。哎，你怎么又一只眼闭眼、啊、 了？这就真是，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我得检查一下。 关键的问题在于吧，就是先开始还往身上摘， 嗯， 后来都不摘了。刷牙的时候看自己一身的小贴画， 已经看习惯了， 看习惯了。 当爹当妈的，有时候咱就习惯成自然呗、 哎。 其实有的时候小朋友啊，他贴个贴纸或者拿笔画两道，嗯、也是一种创作欲嘛。 对对对对对， 咱还是多抱着这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吧。 哎、音乐8185说，我们家墙上的装饰品给我们发来那张照片，我一看好，里边都是杯子或者是那种饮料的易拉罐 啊，就听装饮料壳、饮料瓶， 但是应该是挺有特点的一些饮料壳。 我看着都像是限量版，因为跟咱们平常喝的那几个常规版还是不太一样、啊。 这里边我最熟的是那个右上角那个宝矿，就咱就说 啊，那个功能性饮料是吧？ 饮料对， 一般健身的朋友可能也会准备一瓶。 这种听装的，好像在大陆看的也不多。 哦， 是 吧、嗯？那是不是人家之前出去 旅游 的时 候 也有可能哈？博荣姐也是给我们上图的，说装修完长辈送了一份礼物，我一看是装裱好的一幅扇面画。 哦， 啊，这画的咱也不敢说，我和李凯老师都不太懂，这个应该是牡丹是不是？ 哎呀， 总之特别华贵艳丽，雍容大气。 美哲当年画扇面的时候， 又来了，胡先生又说什么了？ 先开始是想画扇面 啊， 后来呢说这个要不然写金字儿去。 我觉得你这又是哪个什么相声啊，小品呐、啊，什么反正各种段子里的，真是又来了。我怎么觉得似曾相识呢？ 然后，你们家墙就是这么来的吗？后来成黑墙了吗？ 啊，就干脆全涂黑了得了， 对对对 是吧？害羞小妞说，我们家客厅墙上摆着一张我和老公的结婚照， 哎， 还有婶子给我绣的十字绣叫龙凤喜、 嗯、 这不是庆祝结 婚 吗？ 哎， 在我们家书房里还有一张我和老公的结婚照，朋友帮忙照着原照片给画了一幅、 嗯、 我们家卧室墙上也有一个十字绣，是妈妈给绣的、 哎、 上面有两列文字，有情人终成眷属，美鸳鸯地久天长。图片里给你们分享的这张照片啊，是我前一阵子拍的艺术照，打算也给它装裱起来挂在墙上、 哎、很多女性都会把家里的墙上挂一些艺术照， 艺术照或者一些 婚纱照 是的，包括写字台上可能会有那种小摆台、 哎、 水晶相框之类的。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墙上的装饰品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在北京有一处徒步线路叫香巴拉， 香巴拉听 果没去过，它不是一个地儿吧，是吧？ 香巴拉， 香巴拉，我猜猜有香山吗？ 有一首歌是不是就是叫什么？ 东人那是东巴拉 啊，东巴拉， 东巴拉，东巴拉，东巴东巴拉，东巴东巴，都是反正差不多。我唱的是，哎呀，你有领会精神吗？ 我就没， 真是。 行吧，还是说香巴拉吧啊！ 行， 今年来，今年来哈，京郊的山野溪谷人气飙升，成为了市民旅游的新选择。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有些景点吧，它没有公共厕所，旅游游客爬这些山，穿越，徒步的时候没处上厕所。有些地方的垃圾桶呢，也不是特别的多。上周这个香山不是说这香巴拉哈、啊，香山是北京著名的赏秋圣地。听那路况的时候，经常说那儿堵车。 香泉环岛， 哎，香山附近的香巴拉就是一条赏秋的热门徒步线路。所谓香巴拉，是指从香山到八大处的徒步拉链线路。 哦，香巴拉、香山植物园、八大处、法海寺，反正 可以啊， 是不是？ 可以啊。 哎， 等下周的时候天气凉、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去走一趟。 现在也是赏秋高峰、啊、 对对对对，你可以沿着山坡然后慢慢从香山走到八大处。 你就别给我支招了，你这不是人家说刚才少什么少厕所、啊、少垃圾桶、哦、你就让我去体验去。 你别喝水别吃饭忍着。 行，但是我觉得为了美景、啊、咱确实也能 忍。对啊，上周六呢，记者跟随一些驴友老李啊，体验了一回香巴拉的穿越之旅。从南马场水库附近上山，行走在山谷小路上，仿佛钻进了一条铺满黄叶的隧道。随着山路延伸，只见道路草丛当中隐隐约约出现一些不太雅观的东西，比如说卫生纸用过的啊， 哎呀， 两侧的树枝上时常也能够看到被风吹到枝头的一些纸絮，这些白色污染着实有些大煞风景。 那真是。 老李跟记者说，这香巴拉全程10多公里，然而除了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八大处两个公园收费景区之外，中途仅在山顶附近的快活林有个卫生间，这些卫生纸啊，就是一些游客在山地间哈方便之后丢弃的。 那问题，我们作为其他游客，这看上去确实太不雅了。 途经南马场水库的时候，只见各个岔路口都设置了指路牌，并且安放了一些垃圾桶。此外，大坝旁边有一间小卖部，然而水库周边却同样没有公共厕所。记者问小卖部售货员，在哪能上卫生间呢？得到的答复是，您边上找没人的那点就行。 这不太合适的。 哎，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徒步，记者来到了快活林。这里是西山森林公园的后门，设施啊比较完善，不仅有卫生间，还有供游客休息就餐的桌椅。 哎，怪不得叫快活林呢、 哎、是吧， 这憋了半天终于能到这儿快活快活呀。 哎，记者注意到啊，公厕门外贴着一张附近公共厕所的分布图，距离这处最近的一处卫生间位于四平台，两地间隔大概是 3.6 公里。你要是着急哈， 那这也忍不了。 你一路小跑跑 3.6 公里。 我不敢，我怕出事儿。 不过呢，四平台并不在香巴拉主线上。老李说，虽然说这卫生纸属于可以降解的垃圾，但是风景线沿途出现这些白色污染确实是不太和谐。许多经验丰富的驴友都会随身带塑料袋，自觉地把垃圾啊带走。老李也建议说，现在郊游的市民越来越多，但是很多徒步线路的上厕所问题急需要解决，能不能趁着西山绿道开工，在沿途多增加一些公共厕所，解决游客的方便需求。 哎，真的，我觉得每到旅游高峰那儿的游客一定是不少。 是啊， 大家你说都是凡人，我们都有一些需求嘛，这配套的服务设施能不能跟得上哈、 啊、不是，我跟您说啊，您要是知道一个最近的公共厕所距离您 3.6 公里 挺崩溃， 我觉得真崩溃。 是啊， 对吧，这个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所以能不能建一些哈、啊、尤其是一些这个经典的穿越路线哈、啊嗯、这个大家能不能够稍微的多做一些努力。 哎，也期待早日看到改进的情况吧、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墙上的装饰品，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哈、啊、您如果不能发图，您可以发在我们的公号上。 然后我们俩能看见。 哎， 您要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级别够三级，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把您家墙上的画啊、装饰品啊拍给我们。 啊，今天我们还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呢，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进入到直播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视频了。海棠花溪说，我呀不太喜欢墙上有太多的装饰品，所以每个房间装饰都是少而精 啊。 给你们看三张油画哈，这是我参观展览的时候一下就相中的。 哎呦， 一二三，三张都喜欢。但是你知道咱们请艺术品买艺术品那带的钱不够。后来呢那位画家觉得既然看上了我的作品，那就是有缘人，忍痛割爱，给我优惠了优惠。 真不错， 那个年代买画咱还用现金呢，现在啊估计直接来二维码扫码支付一下。 这个确实是。哎，你每次都去什么那个画家村喝咖啡去？ 啊，送装。 没有去入手几张画吗？ 入不起呀，就是真的特别好的哈。但我觉得这主要是随缘。如果看上一幅画呢，我觉得别着急买。要是如果说有机会跟人家艺术家交流交流，咱可以聊聊。没准聊着聊着他就聊成了朋友。这聊着聊着没准就免费带回去了。有这可能吗？ 不太可能吧， 大概率不可能。 雨天发来一张我们家墙上的画，雨天不怎么常来哈。我们看应该是寓意事事如意吧。全是柿子 啊。事事如意挺好的哈。岛屿星城说，我画的这些画里啊，我最喜欢的一张是爷爷家的这只猫。明说了吧，就这画谁也不送，谁都甭想，没门。我一看人家真是画的不错呀， 人家自己画的， 对呀，人自己动手画的， 厉害厉害。 哎呦，我没想到还是一位绘画高手哈。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墙上的装饰品，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最近啊，有市民反映，在丰台区卢沟桥南路和刘庄子路交叉口以北，京广线以南，有一座过街天桥，但是雨淋日晒，过街天桥的栏杆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锈蚀，有一部分栏杆直接就缺失了，而且那扶手呢断裂扭曲， 栏杆要是没了， 那就 拦得住吗？ 那显然拦不住啊，存在很大的。 分拦谁？ 分掉几根栏杆 啊？ 当然你可能漏不下去，但我没戏，就我可不敢走这天桥，是吧？ 为什么你没戏呢？ 我那么的瘦，你这只要少一根栏杆，可能都拦不住啊。10月30号， 也可能卡那儿。 10月30号，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马路东侧的过街天桥，只见天桥南侧上下坡有一段2-3米长的栏杆全都不见了。这回咱俩都得漏下去，是不是？ 为什么呢？ 2-3米长的，你想想啊。哎呦，就多危险呀、这上方残存的扶手， 我不跟您一块走。 这上方残存的扶手啊断裂扭曲，形成了折线形，翘在了空中。时不时呢有人推着自行车从天桥的缓坡经过，有一位路人就说啊，这栏杆缺失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我们推着自行车也得特别小心，就怕万一下雨的时候脚底下一滑从旁边跌落，后果不堪设想啊。沿着过街天桥向上走，记者就发现很多栏杆的底部都出现了锈蚀的情况，有的呢甚至锈的开始掉渣儿，你想想，还有一些铁皮大片大片的开裂。在马路西侧的过街天桥，记者发现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还是这样。更让人揪心的是啊，这儿也有好多根栏杆是不翼而飞，一个成年人体型正常的完全就可以从这缺口当中探出身去，对于小朋友来说更是危险重重。所以附近的周围这个居民啊都是呼吁，希望咱们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把这破损的栏杆给修好，保障大家的安全。 这听起来确实比较悬哈，您想一个过街天桥栏杆都没有，这样万一要不小心哪个小朋友稍微淘气点追跑打闹，太悬了， 这万一家长没看住的、 安全措施一定得有。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墙上的一些装饰品。5856说，哎呦，头一回看见二位尊容啊。 这没有给出点评价。 一个英俊，一个漂亮。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就喜欢您这样说实话的朋友哈。您这么会聊天，欢迎您多聊天哈。 哎呀， 我们有两种互动方式，北京新闻广播打成小事， 哎， 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打成小事聊天室。 米卡说，我们家墙上的装饰品除了字画，还有我18岁时候拍的艺术照，而且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人家的这个年轻的呀，就是嫩的能掐出水来的那种感觉，就特别漂亮的一位美少女哈。 哎， 东玲姐说，乔迁啊之后。这客厅上挂着一个表，挂的一个表特别有意义，那是我们结婚35年的见证，历经3次搬家，我们都没有把这个表丢弃掉，一直挂在家里的客厅上，非常有意义哈。 是，那时候还说我们家的电源开关呢，每个我都稍微给它装饰了一下，发其中一个照片给你们看看，就那个开关上边弄了一个，就是网上买的那种。然后一个套 是一个像就是包围， 包围，对对，给它围着，省的时候有的时候摁的时候吧，周围的会有些容易脏的地方。 哎，我们家也这样， 哦， 就是在国际庄的家， 哦， 就我妈也喜欢弄这些小装饰品。 哦， 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天赋异禀啊，把家里能套上套全给套上套，能罩上罩全给罩上罩。 哦，是吗？ 就什么沙发上啊、台灯上啊、桌子上啊，包括就连这种灯的开关她也不放过哈。 哎呀， 有的是 电视机罩， 恨不得马桶上都能给他照一照。我看网上有网友是这样分享的。 然后那个家里边如果有座机电话，电话上边还弄过套， 没错，还有那个电视遥控器，真是。哎呀，大家就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哎，是不是？ 嗯， 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呢，像居士8115也是给我们发来了图。我一看人家里的装饰品，主要有字画，还有照片。 哦， 左边这一张一看就是大幅的结婚照啊， 哎， 特别的这种高雅是吧？右边呢上面是一个奥黛丽·赫本的肖像画，底下是一个字啊，是一幅字的作品。 这字儿写的是什么呀？ 这字的作这写的是什么呀？那你来说说嘛。 我也不知道。 那你问我。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家里边墙上海浪花溪，说哎呦周末好，你看我们家墙上全是大概是当年跑过照片，跑马的照片 啊， 马拉松的那个奖牌。 哎，这都是荣誉的勋章， 对吧？ 是不是？不如吃茶去，说我妈妈数学老师。但这数学老师有一业余爱好，酷爱美术，所以我们家墙上挂的都是他的杰作。哎呦，我一看人家画的这画工也了得，是不是？ 是 人家画的左边是工笔画，右边是写意画， 哎， 不知道对不对哈？吃茶去这位朋友可以来这给我们科普科普。 哎呀，你知道怎么科普这个事儿吗？ 嗯， 就是给像美哲拍照片 啊， 哎，眼睛不迷的时候呢，咱就可以拍成工笔画那样。 啊，我现在看您，您就像一幅写意画。特别的朦胧 是吧，就是好看的时候都工笔啊，这不好看的时候都写意 啊。那您天天写意放歌吧， 真没法聊天了。 快凯歌播歌。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这边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那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从小到老，

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伴你安全出行。即日起至11月30日，购车享5000元购置税补贴，更有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详询沃尔沃汽车北京授权经销商。 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周末休闲游滑雪好去处，内蒙古乌兰察布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我家墙上的装饰品。现在很多人家的房间呢都会觉得布置的更温馨一些。墙上的装饰品呢有很多有纪念意义，有些呢是自己喜欢，还有一些是自己的一些照片等等。您家的墙上都装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啊。今天是周五哈，在下午版的大城小事当中呢，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视频了。刚才啊，我们说很多朋友家里喜欢挂个字画 啊， 挂个十字绣，这都属于艺术品工艺品之类的哈。 是是是。 还有一些朋友墙上喜欢挂地图，小宇宙一位新朋友说，我们家墙上挂的就是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方便随时查看。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是租的房子嘛，原本就是可能人家墙上什么都没有哈。 对对对。 但是我们老家墙上就挂了好多地图，有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河北地图。 哦，家里边跟你也是老乡。 那我估计应该是 哈。是吧。然后呢，苏敏他说，我们家墙上边是我和我老公画的油画，大幅的是我老公画的，小的是我画的，两个人啊多才多艺。 我真喜欢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吧？ 这不看不知道，原来我们听众朋友当中这绘画高手真不少呢。 关键的问题在于您那个老公画那个大幅啊，一看就是透过我们直播间往国贸那边看， 好像就这离咱们台这不远哈， 没当然没咱的楼是吧？ 没咱的楼，要不下回您再往西边画一点儿， 也没国贸328层嘛。哎呀， 反正画了也跟我没啥关系哈。但是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画画我们这个楼嘛， 是吧？ 可以画我们这楼呢，有一高楼，有一矮楼，在这矮楼里呢，有俩主持人， 对对 对， 哎，这得拿放大镜看，这得 后边还有酒店也是我们的 啊。说的真豪横，是 本来就是咱们的， 是不归我们个人哈。 那这楼也没有一样归你个人的。 你刚说这是我们的， 哎呀， 这算是产业啊，产业。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您都继续可以发着哈，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新鲜事。人生当中如果没有一段记忆值得去珍藏的话，那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啊，每个朋友都有一些难忘的回忆。 20块钱的袜子买5双，这些多没有人生意义的事情。 这有什么人生意义？您倒是说说呀。 都是工作细节呀。 你这主要是贪了便宜。 2020年的9月，95后的北京女孩叫林夕，把家里边闲置的啊，没怎么用的一部 iPhone 4 哎，今儿发现 iPhone 4手机真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啊！刚才那是上当受骗，收了一部二手 iPhone 4。 他们家是有一个 iPhone 4，没怎么用。然后呢，女孩95岁95后的小女孩，北京丫头啊，人家直接给拆了。 哦， 拆完了之后呢，拆完之后，她把她装裱在一个画框里，挂在客厅里边。 这手机零件怎么装裱啊？ 你这儿找个502粘上。 哦，就是说他把这手机零部件给它拆成特别散的碎件， 对对对，一块一块，然后你弄一镜框，然后把它粘上 啊 啊， 哦， 是吧？特别， 我大概能理解了， 能理解是吧？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好多小视频呢，吃那个大虾，把那个你知道波士顿大龙虾，把它那个钳子壳什么须给它拆解了，吃完里头的肉，把那壳再好好的给你摆一盘，就像那虾还活着。 人家这挂墙上啊不犯味儿，您那个挂时间长了犯味儿。 我那不挂，就是很多网友就这么拍。哎， 反而是这样哈，他随手发了条朋友圈，没想到很多朋友都留言问他你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副。哎，林夕这小女孩突然想，我这不是买的，我自己做的好不好？ 嗯， 这件事如果要是好好做下去，兴许哈，甚至能做成一个蓝海行业。 什么叫蓝海呀？ 我也不太懂。 就是说 有潜力的， 哎，市场前景比较好。 哎，两年多来，林夕设计装裱的高端物件价格过万元，人家拥有了专门做电子拆解装裱的工作室和在全平台的200多万粉丝。一件件有故事、有温度的旧物啊，经过人家的拆卸装裱，一拆一装当中，探索着深埋的万千情绪，记录下他人的百态人生。 哎， 林夕是北京人，本科毕业之后去英国留学了。在目前啊，据说咱就说手机这件事情，手机大概我们国家的废弃手机的存量，旧手机的存量大概是20亿部， 就是手机淘汰了， 哎， 但是也不愿意卖，也不想扔，就在家里放着。 反正你甭管在家里放着还是在废品售后店里边放着啊，大规模的废旧手机如何处理，林夕本就对电子产品非常感兴趣，家里边有好多旧手机，卖不了多少钱，扔了怪可惜。其实在国外，拆解装裱常出现在博物馆里边。 嗯， 你像日本的有一个国立科学博物馆，精心设计的灯泡装裱也能成为一些艺术品。 哦， 在英国有娃娃博物馆，泰国有昆虫站，都是他设计的灵感来源。 嗯， 林夕啊决定专门成立一个电子拆解装裱工作室。2022年3月，小夕设计组在潍坊成立了， 也就成立了半年多的时间啊。 哎，从业以来，林夕拆解过各种各样的旧物。他说，说起来有点像贯口相声 啊。您来一段。 拆过手机、相机、游戏机、对讲机、传呼机、磁带、怀表、手表、平板、词典、钻戒、牙刷。 可以啊，李克老师， 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不愧是我们的播音指导。 哎呀，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手机可以拆，万物皆可拆。 我就好奇这钻戒怎么拆？ 钻戒有戒指，有 戒托， 有戒托， 但是 有戒圈。 那这大钻石反正是拆不了吧？ 哎呀，那是肯定的。那 据说金刚石它不是硬度 最硬， 哎，最硬。 是是是，当然说实话，他们这个干这门买卖，要不然说蓝海呢，也不便宜， 是吗？ 手工费598，设计费300，这都是基础定价。天花板的价格比以前又高了，以前最贵的是2-3千块钱封顶，现在2-3万都可以做。手机、游戏机这样相对简单的电子产品啊，设计费就300块钱。 嗯， 而那单反相机这些难度比较大的电子产品，设计费都是1000块钱起步。 确实，那个构造比较复杂。 您弄一个镜头，有本事把你那牛头拆了 啊！2470， 一片一片 200， 你拆过吗？ 这咱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镜头那么沉吗？ 因为它应该是一层一层的镜片。 它对啊，它镜片好几层呢， 怪不得那么沉呢。 哎，旧物拆解装裱，重要的是设计。要想做出客户满意的作品，林夕总得挖掘背后的故事。就是拆解数码产品啊，销售的不仅是产品本身，而是共鸣，就是不是简单给它拆了挂那儿。林夕做这个，找林夕做拆解啊，数码拆解的客户呢，寄过来的每一件产品背后啊，其实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说在他们眼中，拆解的不是产品，有的是一段乡愁，有的是一段哀思和纪念，有的是青春美好的回忆。林夕说，他们做的不是一家拆解工作室，而是将故事封存起来的时光装裱师。 哎， 你听这名字，时光装裱，每次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都感叹时光在这里曾经留住了。 嗯， 当客户手捧着和他们过往有着密切联系的数码标本的时候，都会唤起脑海中沉睡的记忆。 哎，我用 iPhone 4的时候，那年是哪年呢？ 是哪个先生给我的？ 什么先生？我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是吧？ 咱勤劳的双手自己买自己挣。 哎 呀，你这话说的， 比如说啊，比如说一只手表 啊， 一只手表的主人告诉林夕说，这块手表啊是他和妻子结婚的时候娘家送给他的。可惜的是3年前他的爱人因为重病离世了，这块表呢他也不舍得戴，怕磕碰怕丢失。他还跟我说，说如果一块表走的不准，那他每一秒都是错的，对吧？不准嘛。但是如果这块表停了，起码每天有2次是准的， 因为每天这个表的指针转2圈， 哎，24小时嘛，表只能转12个小时，有的时候清醒的停留要胜过盲目的前行 啊、哦！人家这话特别 有哲理，多 有哲 理是吧？ 是 林夕啊，经常会用装表科普电子产品知识，说你看，这是一部诺基亚的 N97。哎，这手机好多人都有过、啊。 当年据说号称是机皇， 是吧？ 是吧？ 作为塞班功能机和这个机皇啊，安卓和为数不多的交叉时期，可以看得出来底层设计是多么重要。底层一旦出了问题，哪怕工业设计再棒，销售网络再发达，起步再早，都无济于事。 嗯， 现在那个安卓呀、iOS 啊、塞班啊，当年3个同时都有 啊， 后来现在就安卓和 iOS 两只独秀。 这塞班已经成为大家的过去式了。 哎呀，我还有一部塞班手机呢。 嗯， 哎呀，人家说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顾客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精彩电影，总有一两件有故事、有温度的旧物。这就是我做旧物拆解装裱的魅力。 哎，其实人家作为装裱师也是帮助自己的客人去留住这段回忆。 没错啊，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 嗯、 其实去了解那么多人的经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了。 拿把剪子 啊， 把那袜子挑开之后，每一分都瞪出来。 你就跟这旧袜子你就杠上 了。新袜子，新袜子。 你就跟这新袜子旧袜子，你就跟袜子杠上了。 你就突然想， 要不你就是家里那什么秋裤秋衣，你给它拆了也能当棉丝使，还能擦擦您的自行车呢、 哎、 是不是？ 自行车是没有了。 你反正棉丝可以装裱起来。 嗯、行，反正总之吧，这个您听这些新手艺啊、 嗯、 真的挺好。 哎， 我今儿都有冲动，然后把我家里边那些旧手机啊，曾经我使那些塞班呢、啊，我一直想买一翻盖手机，就没给我机会 啊。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都有很多的旧手机嘛。 啊、 我觉得撂着也是撂着，咱也可以想一想哈。 哪天咱也拆开看。 挺好，挺好。来看看大家留言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我家墙上的装饰品。 嗯嗯。 刚才我这么一刷，刷到了熟人 哦。 我们的一位嘉宾高原老师哈、 啊。哎呦。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明星讲解员、 哎、 也参与过周末活力派的很多期节目。 谢谢。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关注一下，包括高原老师在咱们的平台也开了自己加微认证的号。 嗯, 嗯, 嗯。 人家说呢，说我们家墙上挂的就是我自己做的标本，有螃蟹的，有蝴蝶的，人家也叫做大自然的装裱师啊。 厉害厉害、啊、 这个自己动手制作 比你刚才说那波尔顿龙虾高级多 了，高级多 了， 主要是有意义、 啊、是吧？ 多年专注于科普工作、啊、 哎，真厉害。 哎，等什么时候高原老师在我们直播间混超过3级了，可以跟我们上上图分享。 什么叫混超过三级？ 互动超过3级了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互动。 你这怎么一张嘴就水不梁山口音呢？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没什么意思。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啊、 说说您家的墙上都挂了一些什么装饰品。2022您好，说最近入了喝茶的坑、 嗯、 平常就喜欢坐在这儿半天不动窝，我一看是一个自己布置的小茶室、 哎、 红木的桌椅是吧，这反正木头桌椅吧，咱们也看不出来什么木、 嗯、茶还挺大。 对，大茶海。 哎，还有俩文文 几把壶， 还有4个文玩核桃。 哎，几个碗儿。最重要的是墙上的装饰品， 嗯， 是一幅字，叫做茶禅一味。 哎， 喝着茶咱们冥想一下，喝出一些禅意的味道啊、哎、 你像功夫茶它其实就是有禅意的、 嗯、 从洗茶开始、 哎、 对吧，到最后端到杯子上、哎、中间这些过程其实你还得每个步骤都要用心、 嗯、 对吧，这挺好， 慢不得、 哎、 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放空放空、 嗯、 我觉得也挺好。 土豆泥糊糊，好多时间都没跟咱互动了哈。他说我们家是软木墙围，觉得各种好看的东西用大头针一定就行。 嗯， 什么照片墙、海报、漂亮的包装、便签，甚至是首饰、钥匙、证件，都可以往这个软木墙围上去定哈。 没错， 方便实用还好看呢。 哎，挺好，大家都是各自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啊， 动手达人。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家的墙上的装饰品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有一位驾车的男子突发了一些情况，失去意识，车辆失控冲向变道。就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警民合力把汽车推上斜坡，把这辆车给逼停了。但是你光逼停车，你还得看看这司机怎么个情况啊。打碎车窗之后发现司机情况不对，就赶紧救助患病司机，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这事儿啊发生在前两天，11月1号中午12点40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永丰派出所的民警贾辉还有柴劲松驾车返回派出所的途中，在东玉河桥处等红灯的时候，突然啊有一个热心群众就一溜小跑跑到警车前报警，说路口有一位小车的司机，他好像犯病了，失去意识，但他那个车辆还在慢慢往前开呢，警察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嗯， 两位民警立刻把警车停放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事发的车辆是一辆灰色的新能源汽车，而司机呢是一位中年男子，当时啊驾驶员已经瘫靠到驾驶座上， 哎呦， 一动不动。更吓人的是当时这位驾驶员的嘴角满是鲜血，脚呢还踩在了加速踏板上，就踩在了那个油门那个踏板上。 电车是吧？ 啊，这车辆啊一直在向前慢行，已经冲破了变道的一道栅栏门。这个民警一边使劲拍打车窗试图叫醒司机，一边呢赶紧打了120急救电话。 嗯， 但是这个司机已经对于民警的呼唤毫无反应了，赶紧得让车停下来。于是在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呢，民警和群众就在路边啊大家找了一处土坡，合力把车辆给逼停了。随后呢民警贾辉用改锥完成了破窗，把手伸进去打开了车门。 嗯， 民警不停地拍打着司机，呼叫着司机，帮助他调整坐姿避免窒息。这时候司机还真是稍微缓过来了一点，恢复了一些意识，但仍然是精神恍惚，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是啊和民警没说几句话就再次陷入了昏迷。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民警也和司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而且啊这情况咱不能走，是不是你万一再出什么危险呢，就一直陪伴在司机的身边悉心照顾着。在现场紧急治疗之后，民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司机抬上了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救治。记者也了解到啊，事发的时候拦下警车救助的小伙子和同伴正在路口等红灯呢，他们就突然发现并排的一辆私家车怎么没停，怎么闯红灯啊， 对 呀，还往前开呢。透过车窗他们多望了两眼，发现不对劲儿，这司机怎么嘴角有血呀，情况异常。于是啊咱这位热心肠的小伙子就赶紧下车一路狂奔，哎，你快停下来停下来，但是那个车不是还在慢速行驶吗， 自动行驶的。 哎，这个时候啊正好特别巧警车开过来了，小伙子就紧急上前拦停警车求助，随后呢他的同伴也赶紧停车过来帮忙。贾辉也就民警啊跟记者说，他和另外一个同事赶上出事的私家车的时候，发现车窗紧锁，这个司机是瘫在驾驶座上，那下巴上全是一些血迹哈。司机没反应嘛，而且脚还踩在油门上一直往前溜，拉不住啊。我啊还有同事又再加上那两位小伙子，把这车推了20多米，最后找了一处土坡把车辆逼停了。当然在这起事件当中还有很多热心的好群众参与呢，比如说一位外卖小哥见这个情况也上前帮忙了，民警拿的那个破窗那改锥

要去北京逛一逛，把查理南大声歌唱，亚历山大之光，记录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 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鲁尔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我家墙上的装饰品，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今天是周五下午版大城小事，我们是有视频直播的，在听听 FM 直播间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视频了。 四白了说，我们家的墙上呢放了一个从墨西哥背回来的草编的一些一个工艺品。 有图吗？ 有啊有啊。 哦，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这是一个草编的稻草人的头，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上去就是一个长胡子老头的形象嘛。 这个， 然后头发也乱糟糟的。 墨西哥有个大草帽。 墨西哥餐厅挺好吃的。 那是莫斯科，是俄罗斯，这是墨西哥。 我知道南美的墨西哥菜挺好吃的。 啊，有什么呀？ 那塔可是不是就是墨西哥南美风味？ 没吃过，你请我尝尝。 就那塔可呀，就是有点像一就这个形状的，就像一托着的。就是一饼， 就是烤鸭不卷 啊，就烤鸭不卷， 哎，两个一泥就完了。 但是它是就是脆的皮儿，硬的 皮 儿， 哎，硬 皮 儿哈， 里头加一些肉啊、生菜啊什么，再撒点酱汁儿。 哎，岛屿星城说了，美哲老师啊，我画的画里边，我感觉这幅《金刚之怒》最适合您挂在直播间里边。 什么花？ 《金刚之怒》。 金刚之怒。 哎，以后啊，这个老师，这个李凯要再欺负你，再给你挖坑，你就指着墙上那个《金刚之怒》对李凯说，你要是再不口下留情，我就要成金刚之怒了。 拿这幅画来威慑一下李凯老师。 哎，我肯定会说，你猜我说什么？ 人猿泰山。我是不是现在把你那肚子里的蛔虫我全摸清了？刚才听这幅《金刚之怒》的时候，给我惊得一身冷汗 呀！ 我就在想，起码咱长得也是人模人样的， 贴了毛你就是。 金真，那我也是一聪明猴， 是吗？ 咱也到不了金刚那级别。 哎，然后还给我们发来一张画，说李凯啊，我觉得这幅画逗你玩最适合你。如果呀哪次美哲老师要真生气了，你就指着这画跟他说，逗你玩，别生气，是吧？ 哎，说正经的哈，人这两幅画画的真不错。 那你前面说都不正经。 不是，我只是认真的点评一下人家岛屿星城的画作。 是吧？要不然您问问人家。 这小伙子，啊，居然还凭实力单身。我觉得这是太没有公道了。 你跟那胡先生有危险吧？ 不是，你这想那么多。 那你就问问他，您这个能不能割爱？ 忍痛割爱，啊。 哎呀，花点钱能不能润我？给我。 人刚才不说了吗？多少钱也不卖，想都甭想，没门。 要不然你出点润笔费是吧？让人重新画一新的。 什么叫润笔费啊？ 我也不太懂啊。 啊，就是给人点。那说白了，就还是买画嘛，是吧？ 啊，是这意思吧？ 反正咱也不懂哈，但是人家确实挺有才的。 哎，墨西哥在北美，不是在南美 啊？北美是吧？ 北美是吧？ 你反正你 挨着美国下边， 美国下边， 美国南边就是墨西哥。 美国下，咱俩属于家里摆地图的，你发现没有？ 行吧。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呢。晴空万万，你说原来我们家墙上挂两幅画， 哎， 后来挂了一钟，没办法，只好摘掉一幅画。感觉。哎啊，您说， 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壁纸颜色我特别喜欢， 就是淡淡的灰色。 哎，这个可能有一些色差，但是我应该我喜欢这种颜色。 哎，比较简约，比较现代一些哈。 哎，是是是。然后呢，我是你的奥里奥说，我们家墙上的装饰品，一个，这是谁的星空类的？ 这是梵高的星空吧？ 应该是吧。 啊，但是这是梵高，这不是梵高的星空吧？我看不太清啊。但是他不是， 来来来，我帮你转过来， 我看看 啊。 我自己找，在嘉京区吗？ 你看看，这是星空吗？星空不星空不知道，下边那是哆啦 A 梦，这我知道。 对，底下有几个毛绒玩具，我觉得你还是谨慎吧。咱俩现在已经南美北美搞不清了，你这是待会儿星空，我怎么看着它可能也有点儿。我说实在，我们原来那个键盘上贴的装饰膜，我就贴的是梵高的星空。 哦， 对那幅画我还是 有点印象， 深有了解的。 哦， 你对。咱是聊别的吧。 嗨，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哎，白小云给我们发的装饰品是一有宫灯造型的小装饰灯。 哎， 就是真的宫灯咱也摆不回家里，但是咱买一个小装饰灯，这过年的时候 特别 挂一挂哈，这就装饰品嘛。 哎，这个说到宫灯，有机会您可以来后边那个我们那酒店。 嗯 啊，就是我们这个广播大厦酒店的一楼大厅， 也算是一个特色， 也有一个大宫灯， 是， 哎，您可以看一看啊。 人家那个是规模比较巨大一些， 是是是，酒店嘛，都是装潢好看一些。 哎，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我们家墙上的装饰品，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两天说一个离我们特别近美哲老家的事儿哈。河北省把这个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这个专业名词可能您听起来比较别扭，您要听过 OK 镜，俗称 OK 镜，第一次啊在河北纳入了集中采购集采的消息，就是说呀，以后它可能会便宜。 哎， 家长们追捧的防近视神器再度成为了舆论的热点。记者调查发现啊，经销商层层加价之后，一幅出厂价不足千元的 OK 镜最终能够卖到上万块钱的高价。专家也说，集采啊将控制或者规范代理商和终端服务机构中间的费用，加速 OK 镜医院渠道竞争透明化，但是全国各地是不是跟进集采还是一大悬念。 嗯， 胡女士啊，不是胡先生啊，胡女士向记者分享了他们给孩子配 OK 镜的经历，不止一次的感慨太贵了。 多少钱呀？ 单只镜片的价格是一只镜片啊，6400。 有，那这要佩戴一副的话得上万。 哎呀，一副美国某品牌的这个 OK 镜配下来是12800。OK 镜，说是叫 OK 镜，它并不是好的意思。 那 它是一串英文字母， 哦， 翻译过来缩写，医学的名称叫角膜塑形镜。 嗯 啊 ，OK 的镜价格也一点也不 OK。 那这个李凯老师做健康北京比较了解，这 OK 镜有什么功效啊？ 哎，它其实能够。戴上之后它压你那个眼球， 哦， 让你那个就是变了形的眼球呢能够稍微 眼轴 稍微短一点，然后来解决你近视的一定的问题。 因为我们出现近视就是因为不科学的用眼导致眼轴变长。 当然这是一定范围之内 啊，您那视力太高了也不行啊。 我看咱们那个周围也有朋友给孩子配这个 OK 镜， 啊，对对对， 据说是晚上睡觉之前你给他戴上，然后白天能保持一天的视力清晰。 嗯， 但是好像摘和戴也比较麻烦一些啊。 第一个，这摘戴比较麻烦；第二，它配完了之后不是一劳永逸， 需要经常去换。 就是由于孩子近视度数可能会不断的变化，通常情况下一年至一年半可能就得换一副。 你瞧， 同时 OK 镜的护理液的成本就跟那隐形眼镜那护理液一样哈，它成本也远高于普通的隐形眼镜。然后呢，胡女士算了一圈，说我记账发现一年内哈，购买眼镜液呀。双氧水啊，护理液呀，这些总共的花费是3160块钱，再加上镜片佩戴一年 OK 镜至少要15000以上，等我们家孩子长到18岁，总共费用攒着也得超10多万块钱。 哎，要说这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哎呀，记者呢，哎，查阅了一下相关企业招投这个招股书，发现 OK 镜的出厂价格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嗯， 你比如说某家医疗机构的招股书透露，2019年单片某品牌的 OK 镜的出厂价格是306.36块，一幅 OK 镜的出厂价格呢大概是613块钱。 有这从三位数 到咱们消费端直接跑五位数了。 一万，你想从613到现在一个普通的 OK 镜的价格最高能够达到13800。 嗯。 由于甚至高于日本进口的一些品牌，就是高端品牌的价格。嗯、那么由于 OK 镜属于三类医疗器械，专业程度比较高，消费者比较依赖医生的建议。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有一定的限制。买 OK 镜啊，不是说您觉得哪款价格合适您就买哪款，还要听医生的一些推荐。 也就是医生推荐采用什么材质什么品牌的，咱最好听医生的、 哎、对对对。 那这价格方面可能家长没法控制、 哎、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有条好消息吗，就是11月2号三名采购联盟全国办公室表示将委托河北省医保局牵头组织开展第八次医采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明确要跟进 OK 镜的集采。不过呢，这个联盟目前主要覆盖了全国30个地级市、4个国家医疗医改的示范县、京沪就是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是不是跟进 OK 镜尚没有明确的一些信息。对于北京的众多家长来说， OK 镜的价格普降可能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 嗯，如果未来这样一个消息可以确定的话，相信对于很多有佩戴 OK 镜需要的家长孩子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 哎、好，是是是。 当然我觉得博荣姐说的对，还是让孩子平常咱从小就好好保护视力吧。 三个一我跟您说省钱 啊，一拳一尺一寸 嘛、哎、什么时候你都看家里孩子抬头抬头抬头，坐直坐直坐直、嗯、啊、 哎、 开灯开灯开灯。 是，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咱作为家长也要多多控制哈、 嗯、 千万别说咱图会儿清静直接把一 pad 把手机给孩子、 哎、 来你去玩去吧，这可能您是清静了，但是孩子的视力真有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而受损哈、 嗯、没错没错， 咱们还是要多多考虑一些。好，今天来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您家墙上都有哪些装饰品啊，可以发图也可以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是 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嗯、同样可以互动交流。 胡杨林说我们家的装饰品是中国结还有福字一直挂着。 哎，咱中国人特别喜欢的装饰品喜庆嘛， 是是是。 这再有我看看，现在已经11月了，再有不到三个月， 1月22号 哦，这李凯老师记得清楚啊，又要到农历的春节了是吧， 是是是。 哎，真好啊，这您就别摘了，一直挂着吧，这年年都能用得上呢。还有一位新朋友， 总把新桃换旧福，你懂吗？ 那福字儿，这福字儿确实福字儿可以换新的，中国节可以一直挂着哈。 Oasis 发来了一张照片，满墙的，这应该是盲盒开出来的吧？ 我看看啊，哦，还真是，这应该就是，但我不玩盲盒，我可能说不出来品牌、 啊， 但看着像是盲盒产出来的这种小玩具， 对吧？ 嗯， 但是它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跟美哲说的很像，就是它那个装饰的板儿带窟窿眼儿，这是不是你想要那个 啊？动动板， 哎， 它有不同材质的， 嗯， 有木质的，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材质哈、 哎，这适合展示是吧？ 嗯，也比较适合大家 DIY 一些、嗯、九牛二虎一位新朋友说、 哎、 我们家墙上挂的是照片啊，我跟媳妇儿的照片， 多好， 爱情的见证挂在墙上、 哎、是是是。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家都会把那个结婚照啊放卧室里边拍一个，就特别的个的， 嗯， 跟那上面一挂， 哎， 是吧， 这新人布置新房可能是这样的哈、 哎、嗯， 2022你好说给你们看看我们家闺女高中时候画的油画，在家正好装饰用。这闺女画的油画也不错， 哎呦，真画的不错呀！ 哎呀，真是这高中时期画的呀，还是未成年人呢。 哎， 说明从小打的底子比较好哈。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墙上的装饰品都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加油站里严禁吸烟，这应该是人人知道的常识。 加油站里边全是汽油，哪能抽烟？打手机都不让打， 就不能有任何这种火灾的隐患。 哎、没错啊。 但是就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加油站当中啊，一男的心情不好，工作不顺，感情受挫，我这情场啊，职场两失意， 于是呢他就开始特别任性啊，不听加油员的劝阻，在离加油机不足五米的地方任性的抽起了烟，给加油站带来了非常大的潜在的安全隐患。后来呢去到派出所当中，这男的也不配合警方调查，而且居然出手啊殴打辅警，最终被警方拘留。您好您好，我们这儿不能吸烟，麻烦您把这烟掐了吧。 我抽根烟碍你什么事儿？ 哎哎，您学还挺像，一看就是经常情场，这个职场两失意的。最近啊，在 我这个跟你说吧，至少职场上有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 情场失意了？ 我没说，反正 什么叫至少？哎，这关键词提炼的好， 我都是开心的。 啊，都开心，情场也开心， 啊，反正是至少职场是很开心。 行行行，最近啊，在京台高速一个加油站里，一男的蹲在便利店门口。啊，吞云吐雾，面对加油员的好心相劝，该男子一脸不屑，白眼儿加调侃，让加油员深感无奈。一根两根三四根五根六根七八根，面对如此我行我素的男子怎么办呀？加油员只好拨打了报警电话。接警之后，魏山庄派出所的民警快速来到加油站，只见一位40多岁的男子，这男子头发可能有点花白哈，也许今天穿了一个棕红色的卫衣，当然这不重要，反正呢他正要驾车离开呢，民警根据加油员的示意将这辆车拦了下来。经询问呢，民警得知这男子啊不姓李，他姓王，面对加油站啊，这个一直吸烟，那他也不以为然，矢口否认。但是在加油员的对峙之下，王某最终还是承认存在着吸烟行为。他说啊，我吸烟是为什么呢？工作不顺，感情不利，而且啊，刚才我跟着那导航还走错了路。 用的哪个导航？ 这也不重要，估计是他那脑子里想事儿呢。 哦， 这领导说我，那女朋友也说我，你们都说我，错的都是我。没办法，戒烟消愁吧。王某还表示，吸烟没有造成损失啊，你看着火了吗？啊，有什么火灾隐患呀？他认为加油员太小题大做了。后来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发现，王某把车停在站内加油的过程当中，先是去了一趟便利店买水，然后就蹲在便利店门口的右侧吸烟。这个时候啊，他离最近的那台加油机已经不到5米远了。 哎呦， 这期间啊，面对好多名加油员的轮番劝阻仍然不收敛，这种行为已经对加油站造成了安全威胁，根据相关规定他被传唤到了派出所。当然就像刚才说的，在所里啊他也不配合，还对辅警大打出手，存在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妨害公务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另外他在加油站里吸烟的行为也违反了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要说这生活上遇见什么难事儿哈，工作上的情感上的这些难事儿，他其实都不是事儿，也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没错， 您说万一要是发生了，我跟您说，您五米您肯定跑不了，对吧？这首先周围的危险实在是太大，而且还危及别人的生命安全。 你说这都40的人了，按说40不惑呀，这还因为这些事儿，你说想不开那么任性，的确不应该哈。 哎，你知道大力神吗？ 大力神，大力神，大力出奇迹。 嗨， 不是大力神，什么大力神呢？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个球迷，对大力神这三个， 哦，大力神杯。 哎，你看你白穿那么多球衣了， 你 对吧？ 知道知道。 生物当中有一款动物叫大力神，外号的大力神，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狮子、老虎、 哎、 豹子， 它能有多大劲儿啊？ 猛犸。 11月3号，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北京海关所属的邮局海关在进境邮件当中查获了一只异宠， 就是那大力神呢， 绰号叫大力神，人、 哦、 人家叫什么？ 叫什么呀？ 叫就是有一款兵器啊， 有款兵器 啊，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我 刀枪剑戟，其中有一个 戟呗， 哎，长戟犀金龟，犀牛的犀 啊， 犀金龟， 挺霸气的， 属于外来物种。 嗯， 海关在检查邮件的时候发现，这个申报的可不是这个昆虫，申报的是一模型。这个模型的邮件很是可疑，经过综合研判分析， 有认为这个邮件很有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伪报风险，就是说实话，报挂着羊头卖狗肉，报的是模型，里边肯定不是模型。经过拆开检验，邮件发现有一个大型活体昆虫。首先它是活的，体长大概有多大呢？ 14.5 厘米。 不是，就这就大力神了呀。 14.5 厘米，大概得有这么大、这么大个呢啊。然后呢，法官呢对这邮件就先暂时不予放行了，并且送实验室做进一步的鉴定。因为海关人家不是所有东西都认识。 嗯， 经过鉴定吧，这个是个甲虫啊。 哦、 甲虫就是跟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种甲虫硬壳的那种、 我知道我知道、 叫长脊吸金龟，别称叫长脊大兜虫。 人家还有英文名呢， 英文名不认识， 叫 Danastis Hercules。 这是英文吗？我怎么听出了法语的味道？这个 反正就是中文叫长脊吸金龟。 你知道为什么它叫大力神吗？ 为什么呀？ 因为啊，它能够举起自身体重850倍的物种物体， 也就是俗称的四两拨千斤。 哎，850倍的物体啊、只要它的体重，它不知道它多沉，但是它能举起了850倍、哎、 还真是。就很多类似甲虫的那种小生物 啊，就比如推，平常老爱推一个球往前走的那个 啊，是的。 我这都饭点我都没说、它也是能推动比自身重量重很多的 物体，对吧、这直接就重850倍。因为它俗称大力神，你别说，这个小东西深受甲虫爱好者的喜爱，是最受欢迎的异宠之一。当然了，咱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就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北京海关也提醒过大家哈，在了解并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您不能携带或邮寄禁止进境的这个活的物体动物进境。 可能在您眼里这些都是特别可爱的、特别稀奇的小宠物，但是在法律面前这些都是，有的时候不是所有宠物都能养，是吧？ 没错没错。 包括今天早上咱们不是说有俩男的捕鸟的那件事儿、这警察问他你是干嘛呢，他说我就玩玩、丝毫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啊。 是，你看咱们听众朋友联想能力多牛，超级同学大力神，大力神变形金刚厉害 啊，变形金刚厉害、 彩云的微笑，大力神，大力神不是某药丸的那个说法吗？ 因为朋友们知道真多 啊。然后还有人说，哎呦呵，蚂蚁应该算大力神里边榜上有名吧。蚂蚁能举的东西比较厉害， 而且人家还擅长团结协作呢、 是 不是？ 对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咱们来聊聊您家墙上都有哪些装饰品哈。时光雕刻说，爸爸过80大寿的时候，我姨用了一个星期啊，绣了一幅松鹤延年图，是一个十字绣作为祝寿礼，绣得特别好。 松鹤延年， 哎，松鹤延年，老爸非常喜欢高兴，现在一直挂在墙上呢。 哎，真好哈。8740说，我们家的装饰品墙上是一幅精美的山水十字绣。 你看到没，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十字绣爱好者还是非常 多的，特别 多、 是， 大家的这个手艺也是特别的精巧精细哈。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要说岛屿星城今天把自己很多幅画作都给我们分享了哈。他说，我亲戚朋友同学发小过生日都会给我发微信，向我这个求画 希望我能送一幅画就比如说我三姐男朋友胡先生，人真姓胡哈、胡先生特别喜欢我画的画，说了好几次了，能不能帮我也画一幅啊？胡先生说喜欢老鹰，希望我给他画一只鹰。这是我最近画好的一只鹰。胡先生说啊，周末请我们姐弟吃饭，我就准备这周末过两天送给他。本来我是可以拒绝的，但是咱老话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嗨，我就不该收胡先生的羽绒服啊。 是吧？ 一幅画换一只鹰啊。 哎，超级童谣说，哎，以前有个带音乐的万年历，现在装修的时候装修公司送做的这个家和万智星的这个装饰画。然后泽明说，我们家那装饰画油画啊，丛林小路啊，特别的优雅和静谧。 铃铛姐也说了，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幅画，我这画啊，它不是用笔画的，而是用皮革的边角料加工出来的。 我看这画还挺漂亮， 是 啊，有大海，有山，有海鸥，还有灯塔， 还有一个类似这个游泳圈啊，一个装饰，还有海鸥，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幅画。胡杨林也是十字绣， 名字是紫气东来，都是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寓意哈。嗯、 是，肥老说现在流行 AI 绘画，生成一幅独一无二的装饰品。 嗯， 啊，这个比较流行是吧？ 哎，现在包括咱们拍一张照片，您拿那个手机美图软件也可以把您的照片，比如说生成成那个漫画， 哦， 什么素描， 嗯、 各种各样的模板也挺有意思的嘛。 哎、行。今天呢是周五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家里边墙上的一些装饰画，但是今天还有条消息也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1月7号我们将会试供暖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家里边的温度是不是上去了，当然也得 太好了、 哎、也得提醒哈，您那个手有一些跑冒滴漏的现象、 嗯、 及时关注是不是 啊？及时拨打热力集团的电话、 哎、 联系师傅上门解决。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2，咱下周见。 下周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不同赞舌尖中。 秋季冬来，天气渐凉，给爸妈多一份关爱，给爱人添一件暖衣，给孩子加一份呵护。北京时尚控股伴您温暖过冬，悦动你我，时尚生活。北京时尚品牌李玉中，冬暖你我，精品国货最潮金范儿。11月7日至11日，相约音乐广播，超值好物乐享不停。北京时尚控股，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燃气96777温馨提示：2022年至2023年采暖季燃气壁挂炉补贴第一次报数现已开始，手机下载安装北京燃气 APP， 线上报数更便捷。 邮储银行有家新市民卡，可享受跨行转账手续费、账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工本费等多项资费减免，邮寄国内普通包裹还可享受邮费8折优惠哦。具体活动详询您身边的邮储银行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